Ben will give us the sermon. Life. 弟兄姐妹们平安。 Oh, sisters, peace. 感谢神今天带领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 Thank God that we can be gathered together today. 让我们没有开始以前，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 Let's pray. 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在这主日的清晨，你聚集众儿女在一起。 You gather us today in this morning. 求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来到我们的心中。 Please give your words to our hearts. 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You give us new life. 这个新的生命是永不改变的。 This new life is eternal. 是永久都是新的。 It's unchanging and it's ever refreshing. 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得到成长 ，so that we can grow in this new life， 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儿女 ，and be pleasing sons to you。 求你赐下你的话语 ，please give us your words。 我们在这里等候 ，we wait。 我们感谢你 ，we praise， thank you。 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 ，and pray 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Amen。很稀奇呢，这个昨天晚上又下了一场大雪。 It's kind of surprising we had the snow yesterday. 如果你看着这个雪这么大的时候 ，You saw this big snow. 你会说这个冬天大概还有几个月吧 ？Maybe a couple more months left of winter. 但是我们知道大自然的定律。 But we know the regularities, laws of nature. 就是季节的变换。 It changes. 那这个季节的变换是不会改变的。 Regularity will never change. 那我们可以期盼。 We can hope. 这个冬天是一定会，春天是一定会到。 And for the coming of spring. 那另外还有一个自然的律。 And there's another laws of nature. 就是我们的身体会老化。 And it's our body will decay. 这个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呢，都是非常叫人沮丧。 From what angle you look at this, it will be despaired. 有人说，从一个这个婴儿刚刚出生 ，from the birth of a new child, 他的生命就是一天减少一天。 His life is getting reduced day by day. 他是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He's stepping towards death. 那从这个肉体成长的角度来说 ，From the growth of the body， 有人说18岁是人最好的年纪。 18 is the peak。 这个 18 years， 这个男孩子、女孩子都是发育的最好的时候。 Whether you are boys or girls, you are at your prime at 18。 这个年轻就是本钱嘛，对不对 ？This is your currency, your youth。 他穿个这个牛仔裤，穿一个 T 恤都是很漂亮。 Whatever you put on, they'll look nice on you. 这个20岁以后呢，就慢慢的就走下坡。 After 20 years, it's all downhill. 那另外一种说法 ，And the other saying is， 他说这个40岁是一个关口。 Age 40 is another turning point. 因为这个他的心里，他就开始觉得说这个心有离。力不足了。 You start to be able to think, but you can't really do all the things you think you can do. 因为这个人的寿数，如果80岁的话，40岁刚好是一半。 Average longevity is 80. At 40, you're right at the middle. 所以这个人就开始思想。 And then you start to think. 这个将来的事情我要怎么做 ？What do I do in the future? 人生的下半场我是要怎么样开始 ？What do I do in my second half? 所以有很多人产生一些中年的危机。 And then you have midlife crisis. 如果你在美国公司有一个很稀奇的这个情形 ，You have work in an American family, you have this particular situation. 他们庆祝40岁的生日是很怪。 They celebrate 40th birthday in a funny way. 他们这个送的气球是黑色的气球。 They give you black balloon. 还有一些黑色的这些布置。 And black decorations. 好像是已经这个 一脚已经踏进棺材里面了。 As if one foot is already in the coffin. 因为他们也是很讽刺的说，你这个岁数已经差不多了。 Because they are kind of making fun of you that you are halfway. 但是虽然如此 ，But even that. 但是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非常焕然一新的外表在外头。 But we all want a life that is refreshing every day. 在一些童话里面 ，And in some cartoon. 有这个灰姑娘从这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There's ugly ducklings being transformed into a beautiful white swan. 嫁给一个白马王子。 Be married to a white prince. 那在这个新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生活里面。 In our actual lives. 在电视里面有一个 program 以前叫做 Extreme。Makeover,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And that's a television show called Extreme Makeover. 他把一个这个一天到晚在厨房里面，在这个学校跑来跑去，非常疲惫的一个家庭主妇。 I take a housewife who's been wasted away doing household chores. 把他跟家人隔绝了在大概一个月或者几个礼拜的时间。 Separated from his her families for a month or so. 就天天打扮他，给他这个给他这个美容手术，给他整容。 And dress up this housewife with cosmetics and plastic surgeries. 给他换上新的衣服。 And give her new clothes. 等到那一天把他介绍给他的家人的时候。 And then introduce her to her families. 这个家庭主妇变成好像一个贵妇人一样。 And this house wife has turned into a noble lady. 连她的丈夫都不敢认识她的太太。 Even her husband couldn't recognize her. 那我想，这种的做法只是暂时的。 This methodology is only transient. 因为这个物质和人为的这个装扮。 Because materialistic manipulations. 这永远不能够扭转这个自然的定律。 Cannot turn back the laws of nature. 这个化妆品永远掩不住失去的年华。 Cosmetics cannot cover up the ever decaying body.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 But we as Christians, 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妙的东西。 We have a lovely thing. 这个东西是历久弥新的。 This thing is ever refreshing. 你们愿意不愿意得到？ Do you want to get this? 你如果愿意得到的时候，你就会不用担心它有一天会变老，会变丑。 After getting this, you will never be decaying. 那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一个新的生命。 This is our new life in Christ. 这个新的生命是违反自然定律的。 This new life is anti-nature. 是不断，如果不断的追求的时候。 And if you don't look for this. 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新的生命就是一天新是一天。 And then after this, your spiritual life is ever refreshing every day. 我们永远不会摧残。 Will never decay. 愿意不愿意得到 ？Do you want to get this? 那今天的信息里面 ，Today's sermon， 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看到。 We'll look at this from this aspect. 在今天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 ，Today's Bible verses Paul said， 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他的生命有三方面能够得到更新。 A post-conversion life of Christian has three aspects to it。 第一个是在心智上面，我们改换一新。 Firstly, it's a change in our minds and hearts。 第二个是在我们行为上会改换一新。 Secondly, we are changed in our actions. 然后我们在人际的关系上面，我们也会改换一新。 And then we are changed in our relationship to other people. 那我们看一看，首先在心智上，我们能怎么样的我们转换一新 ？How do we change in our hearts and minds? 我们知道保罗在跟以弗所书教会、以弗所的教会里面 ，Paul's letter to the Ephesians. 这些教会里面的信徒大部分是外邦人。 Church members are mostly Gentiles. 那外邦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光景呢 ？What are the Gentiles? 那这些外邦人是以虚妄的心他们来做事情。 They do things based on the futility of the minds. 那他们的光景呢，就是一个败坏的光景。 They live in corruption. 那保罗在这里他形容。 这些外邦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光景。 How does Paul describe the Gentiles? 他形容他们 是败坏的，好像这个漩涡一样。 To describe them as corruptible like a whirlpool. 他在这个漩涡里面呢，开始的时候是他们的无知，他们心里刚硬开始。 The start of the whirlpool is their ignorance. 那渐渐的呢，他们的心地就这个 昏昧了。 And then their hearts get confused. 这个昏昧的意思就是说是非不明。 Confusion leads to a disability to discern right from wrong. 就是他们不知道哪一个是好，哪一个是坏。 They don't know what is good and what is not good. 而且呢，因着他们的刚硬 ，because of the hardness， 他们的生命跟神就隔绝了。 Their lives are separated from God. 隔绝了就没有神的光照。 Separation leads to darkness. 那慢慢的呢，他们的良心就麻木了。 Slowly leads to numbness of the conscience.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甚至没有信主人，他们都有良心的。 Even non-believers have conscience. 那这个良心有的时候会提醒他们。 Sometimes conscience will remind them. 但是当你这个心开始硬的时候 ，But if your heart become hardened, 这个良心的提醒他都不会接纳。 You don't lack guidance from your conscience. 那这个良心就麻木了。 And your conscience is numbed. 麻木了以后呢，他们就会放纵私欲。 Numbness leads to do whatever they like. 他就陷入到这种各种污秽的罪行里面。 Letting the lust run amok, they live in sin and dirt. 看到这种漩涡的光景吗 ？And you see this ending of this whirlpool. 就是一桩接一桩。 Circles after circles. 越转就是越快。 And that will lead you into worsening situations. 然后越陷就是越深了。 And then go deeper and deeper. 这就是人在最终的光景。 This is the life of living in sin. 在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里面。 Jeremiah chapter 17 verse 9. 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思透呢？ The heart is deceitful above all things and exceedingly corrupt. Who can know it? 这就是世人在罪中里面的光景。 This is sinners living in sin. 坏的比万物都坏了。 And it's deceitful above all things. 坏到极处了。 And then you go deep in sin. 谁能看得懂啊？ And who can know this? 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在这种光景的时候， If we live in this situation, 如果我们愿意改变， If we want to change, 那我们就会借着听到基督的道， And we do it by listening to the truth of Christ, 我们领受基督真理的教导， And accept the truth teaching of Christ, 当我们有了这样的教导的时候， after having this teaching, 我们就会改变， And we'll change. 这种的改变是非常稀奇的。 This change is very surprising. 因为我们当我们得到这个机会的时候 ，After we get this chance, 我们旁边会有很多这个爱主的人。 We are surrounded by Christians. 他们会帮助我们。 They will help us. 他们会教导我们。 They'll teach us, 而且他们的行为也可以给我们做榜样。 And their behaviors will be our models.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When we read the Bible, 圣经里面的这些伟人的作为， the heroes in the Bible, 圣灵会借着这些伟人来向我们说话。 The Spirit will teach us through these heroes. 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这样告诉我们， Therefore, the book of Hebrews said, 这些引导你们传神给道给你们的人， Remember your leaders who spoke the word of God to you. 这些见证人， Consider the outcome of their lives. 这些传福音的人， These people who spread the gospel to you. 你要想念他们， You have to think of them. 你们也要效法他们的信心， And follow their faith. 你要留心看他们的结局， Observe their behavior. 神是怎么样的保守他们， How Christ has sustained them. 神是怎么样的帮助他们， And how God has helped them. 因为神是信实的神。 Because God is faithful. 既然神在过去这样帮助他们， Since God had helped them in the past. 神是信实的神。 Because God is faithful.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Christ is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那他也会同样的帮助你。 And likewise, he'll help you.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勇气。 Therefore, we are encouraged. 我们就愿意。 And we're willing. 把我们旧我把它脱掉。 Take out of our old self. 就好像一件脏的衣服一样。 It's like a dirty clothing. 这个脏的衣服都发臭了。 Dirty clothing smells. 都是油渣子在上面。 Full of dirt. 那我们把它给脱掉。 Take off the old clothing. 因为我们不要这样的脏的东西。 We don't want this dirt. 这些旧我也是我们旧我的这种性情。我们的人性。 This old self, including our old nature. 我们怎么样把它给除掉？ How do we get rid of them? 我们就把我们的旧我跟耶稣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We crucify our old self like Christ. 把我们的旧我钉在十字架上。 Crucify our old self to the cross. 让我们跟主耶稣一起同死。 And follow a die with Christ. 这些旧我跟耶稣基督一起同死。 And die our old self die with Christ. 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 When Christ resurrected. 我们也跟耶稣一起复活。 We resurrected with him. 我们就有这个新的生命。 We have this new life. 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 Christ's new life. 这就是我们一个新的人生了。 This is our new life. 这个新的人生就跟新的衣服一样。 This new life is like the new clothes. 穿起来。 You put on the new clothes. 是一个焕然一新的衣服。 You transform into a new life. 这个新的衣服不只是外面光鲜非常漂亮。 This new life not only has externals. 我们里面。也被改变了。 Inside we are transformed. 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同住。 Inside we are indwelled by the Holy Spirit. 这个圣灵会教导我们。 This Spirit will teach us. 这个圣灵会教导我们一个顺服的功课。 Teach us lessons of obedience. 他也会督促我们。 And it will restrict us. 督促我们要天天的要思想神的话语。 And guide us to meditate on God's word every day. 所以我们就会。日日时时的更新。 So we are minute by minute, day by day refreshed.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里面。 Second Corinthians chapter 5. 保罗这样说：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Therefore, if anyone is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ion. The old has gone, and the new has come. 所以我们整个人就是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Our whole life is a new creation. 这个新造的人就有基督的样式。 This new creation has Christ's likeness. 因为我们是被基督所新造的。 Because we are created anew by Christ. 这个新造的就有基督的影响在里面。 We are affected by Christ. 他是顺服的，我们就会顺服。 Christ is obedient, therefore we are obedient. 如果我们不顺服的人 ，if we are disobedient， 我们就常常在我们里面有征战。 And then we have struggle. 记得旧约里面的雅各吗？ Remember Jacob in the Old Testament? 雅各在亚伯渡口。 Jacob in the in the passage, okay. 他和神在那里这个角力。 He struggled with God. 那这个角力的结果是什么样 ？What is the result of the struggle? 他得胜。 He won. 得胜的原因是什么呢 ？What is the reason for his victory? 因为神要加添他的这个信心。 Because God wants to add to his faith. 所以虽然神是大能的神，可以，但是呢，神让他得胜。 Even God is Almighty. God let him win. 但是神呢，用他的手在他的这个大腿肌那里扭一下。 And then God left him a mark in his leg. 那他这个脚就跛脚了。 And then his leg was broken. 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腿肌，神就让他在那里做一个记号。 So God left a mark in Jacob's leg. 他每一次他一走路的时候 ，Every time Jacob walks， 他就要学习到一个顺服的功课。 He remembers the lesson of obedience. 因为他曾经跟神角力过。 Because he struggled with God. 我们不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这样的教训。 We hope to have this lesson in our lives. 因为有了这样的跛脚是非常痛苦的。 Oh, we hope that we don't have to go through this struggle because it's a painful experience. 那如果我们顺服的话 ，But if we obedient, 我们就可以免去这样的困难。 We don't have to face this problem.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内心的改变 ，So your inward change 也会带出来一个顺服的光景。 Would lead to external obedience. 这个顺服呢，也会带出我们行为上的改变。 Obedience will lead to change in our actions. 所以我们的行为也可以改换一新。 And our behaviors will also be renewed.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要做一些行为上要哪一些改变。 How do we change our actions? 第一个我们要拒绝谎言。 Firstly, we have to stop lying. 那这个谎言是做一些什么事情？ Foolish saying. What do you mean by foolish saying? 那就是说，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要说诚实的话。 In the midst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have to say the truth. 因为我们都是同为肢体的。 Because we are one in unity. 那你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说诚实话，那在外面是不是就要说谎呢？ So we say trustworthy words inside a church. Do we change our behavior on the outside in the society? 不是的。 Not so. 我们对外面世人，我们也要说诚实话。 Likewise, we have to trustworthy to friends outside the church. 我们常常听说有一种叫做白色谎言，有没有听过？ You've heard that's white lies. 这种他们说白色的谎言不是谎言。 White lies are actually not lies. 这个白色谎言是为了对方的好处。 White lies are for their good. 那所以我才故意我这样讲的。 And therefore I say white lies for their good. 常常发生是在医院里面。 It happens in the hospitals. 如果一个病人他有非常严重的疾病。 A patient comes to you with a severe illness. 大概在一两个礼拜就会死了。 Maybe has only 1 or 2 weeks life. 这个家人有一种趋势。 The families have this hope. 就是不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 Don't tell the bad news to the patients. 只说哎，你没有问题了，你一定可以过去了。 To the patients, you have no problem, you'll live. 他的意思说可以过去这个病，而不是说是过去到那边。 He can pass the illness. 那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样的讲法呢是一个谎言。 This is a lie. 因为这个病人他也需要得到一些正确的信息。 Because the patients have to have the correct news. 那他可以为这最后的这个几个星期的这个时间里面，他。应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So that he can prepare for his life in the last couple weeks. 这种白色的谎言其实对一个病人说是一个非常不负责、非常的这种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说不让他能够知道全部的情形是非常可怕。 White lies are irresponsible to the patients because he is not told the whole truth. 那第二个。保罗告诉我们的。 Secondly, Paul said, 我们生气不要犯罪。 We can be angry, but don't sin. 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后步。 Don't let the devil have a foothold. 所以我们含怒不要到日落。 Don't hold your anger, get rid of your anger before sunset. 因为当我们含怒的时候 ，because when we are angry， 当我们生气的时候 ，when we are angry， 我们会因着这个生气，我们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Because of our feelings, we may do bad things. 所以这个含怒，这个生气就留了一个破口。 Angry and bitterness would leave a crack. 留给撒旦。就可以进来做一些破坏我们的事情。 For Satan to come through the crack to do destructive works. 因为虽然这个破口世人看不见。 Even though people don't see this crack. 但是撒旦他看得见。 But Satan sees the crack. 在医学界里面有一种这个病毒叫做滤过性病毒，大家一定知道。 In medical field, there's a disease called 滤过性。 Virus pathology. Yeah, 因为这种的病毒呢，它是非常非常小，比细菌还小。 A virus is smaller than a bacterium. 那这种细菌，他们有办法借着一种过滤的方式，能够把这个细菌给过滤出来。 You can filter away those large bacteria. 那这些细菌就可以研究，就可以。 就可以找出这个治它的办法。 And then you can filter out and study the bacteria to study ways to kill them. 那但是呢，这些医疗人员、研究的人员，他发现还是有一些疾病，为什么看不见呢 ？So how come there's still illnesses they cannot catch? 他们后来发现这些滤过性的病毒。 And it turns out they're caused by viruses. 它可以穿过这些过滤的这些材料。 Viruses are so small they can get through filters that can block out bacteria. 这么小的这个破口，在这个过滤的材料里面，这些病毒都可以穿出去。 These viruses so small they can get through these cracks. 这些破口，也就是撒旦进攻的地方。 And likewise, Satan comes through these cracks. 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 We have to be careful. 当我们吵架的时候。 When we quarrel. 啊，这当然有包括跟夫妻中间的，是不是？ Quarrel among husbands and wives. 啊，不要含怒到日落。 Don't let anger stay. 太阳下山以前。 Get rid of the anger before the sun sets. 一定要跟你的对象要这个和好了。 Reconcile with your spouse. 该道歉的就道歉。 Say words of apology. 不要给撒旦留任何的破口。 Don't leave cracks to Satan's. 第三个。 Thirdly. 保罗说不要再偷，亲手做正经的事。 Paul said,Don't steal, do your own works. 当你用亲手做有用的事的时候 ，use your hands to do your own works. 神就会赐下你更多的福气 ，God will bless you. 而且让你有更多的东西 ，you have more things. 来分给那些缺少的人 ，to share with people who are in need. 保罗叫我们不要再偷窃 ，Paul said, don't steal. 难道真是只有这一些物质的东西是我们在偷窃的吗 ？Are we stealing only material things? 如果你没有偷这些物质的东西，是不是你就没有偷窃了 ？Is it true that if you don't steal material things, you're not stealing? 我们要知道，偷窃并不止于这些财物而已。 Stealing does not restrict it only to wealth. 当然，有一些东西是属于财务范围的。 Of course, some things belong to the material world. 你如果在公司里面做事 ，If you work in a company， 你会不会把公司的这个一些东西带到家里面呢 ？If you take some supplies home， 那些东西就是偷窃的行为。 And you are stealing， 虽然小 ，Even though they're small， 虽然只是一个回纹针 ，Maybe only a paper clip， 那这也是公司的财物。 And this is property of the company， 你不能够去拿的。 And you cannot take it。 那除了财务以外呢 ？Apart from material things， 时间也是。 And time too。 时间你也偷窃了人了。 Are you stealing time？ 在公司里面。 In company when you work， 公司付你是从9点一直到5点。 Company pays you to work from 9 to 5。 那这9点到5点中间，你如果花上半个钟头跟你同事在聊天。 If you waste half an hour during the time to chat with your friends, 你没有偷去公司的财物。 You are not stealing material things from the company. 但是你把这个半个钟头的时间给偷了。 But you steal time. 还有爱心。 And then your compassion. 还有感情。 And then your emotion. 都是可以偷去。 And you can steal these things. 以前，台湾有一首很有名的流行歌曲 There's a popular song in Taiwan 叫做负心的人 负心的 人 You unfaithful ones 负心的人就是把人的感情给偷了对不对 Unfaithful ones steal others' emotions 所以这都是偷窃的行为的 These are all behaviors about stealing 保罗说不要再偷了 And Paul said don't steal 你要做一些正经的事情。 Do normal things. 做了正经的事情，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 To help yourself and to help others. 第四个，保罗说。 And fourthly, Paul said, 口中不要说污秽的话。 Don't say unwholesome words. 随时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And say things to build up other people. 口里面不要说污秽的话。 Don't say unwholesome words.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Very difficult to do. 有的时候我们 生的气的时候 When we are angry, 生气的时候都是要尽量的把对方给攻击啊 You want to attack others, 攻击到对方这个无力招架为止对不对 And then force the other guy up against a wall, 那你说的话怎么会有好听的话呢 And how can you say good things when you're attacking? 甚至要说造就人的话 And you want to say words to build up 这个造就人的话也有好的造就人的话也有坏的造就人的话对不对 there are good ways and bad ways to say words to build up 你虽然你有要好要求好的心 Maybe you have a good heart 你要造就人 You want to build up other people 但是你说的话出来是让人有反感的时候 But your sayings may lead to backlashes 不一定会造就人 It may not build up other people 所以保罗说要说造就人的好的话 So you have to, Paul said you have to good, say good words to build up other people 你用爱心如果是用鼓励勉励的话来讲 If you say words of encouragement 就能够造就人 And that could build up 你如果用一个高姿态 And if you say words from an attitude of self-righteousness 这个手指着对方说你要这个样子要这个样子才能做好 And your fingers are pointing at other people 那他会不会接受呢 Will he accept? 那我们有很大的问号在那里 Just ask yourself this question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爱心来才能够造就人 So we have to start with a heart of love to build up other people 难道我们要不做的事就这些了吗 Are these all the things that we are not supposed to be doing? 从一到第四就这些事情我们不要做我们就可以好了吗 Is it okay just not to do items 1 to 4? 当然不是 Not so 所以保罗说他在总结里面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 One more Paul in conclusion said Don't grieve the Holy Spirit 你让圣灵来做这个决定 You let the Holy Spirit decide 让圣灵告诉你哪一件事情是可以做的哪一个事情不要做 Let the Holy Spirit tell you what you should do 当你在这个顺服的这种的心态里面 When you have an attitude of obedience 你跟神有这样好的这样的亲切的关系 You have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God 神就会告诉你这一件事情是能做的是不能做的 And God will tell you that you ought to do this and that 如果不能做的 And if God said no 你就顺服你就不要做 And you obeyed and don't do it 如果你拒绝 If you reject 头一次圣灵可能还继续告诉你 After the first rejection, the Holy Spirit may try. 可是你一直在拒绝的时候 If you keep rejecting the Holy Spirit, 这个轻微的感动 This whispering movement. 这种微小的声音 This tiny voice. 你就慢慢的就听不见了 And then you won't.Be able to listen to this.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 book in Romans chapter 8 verse 28. 他说我们的光景圣灵都知道。 God, the Spirit know our situation. 如果我们顺服的时候 if we obey, 那我们的什么的困难，圣灵都会用说不出的叹息给我们祷告。 And God, the Holy Spirit will help us using with words that cannot be uttered. 那所以圣灵为什么会叹息呢 why would the Holy Spirit grieve? 因为我们人是软弱的。 Because we are weak.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就会帮助我们。 When we are weak, the Holy Spirit help us. 我们知道这些是在我们的行为在这个行为在我们的心智上我们要改换一心 So we have to transform our hearts and minds transform our actions 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生活 But when we live in a church 我们更要有一个在人际的关系上面我们要改换一心 And we have to transform our human people to human relationship in the church 因为这教会是一个团体的生活 Because church is a life of believers, a group of believers. 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弟兄姐妹，不同的这个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个生长的环境。 People in the church com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country and other backgrounds. 那这些人他们的背景是完全不同的。 They can all com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我们天天见面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是有机会，我们会有摩擦的。 When we have fellowships, we are likely to run into frictions. 我们也会有误会的时候。 And we may misunderstand other people. 那当我们相处的时候。 When we interact. 我们打交道的时候。 When we make friends. 我们特别是在一起同工服事的时候。 And when we co-work. 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这是非常重要。 We have t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our co-workers. 保罗在这里列出五种恶毒的行为。 Paul listed five bad behaviors. 这包括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跟毁谤。 Including bitterness, grievances, anger, brawling, and slandering. 保罗说这一切的恶毒都要除去。 You have to get rid of all these bad behaviors. 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教会里面这种的平静和平的这种气氛。 This will disrupt the quietness and harmony within a church.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杂乱的这些事情把它除去。 We have to get rid of all these disorderly things. 那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就是这些了吗？ Are these all the bad things that we should not be doing? 当然我们知道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Of course, there are other issues too. 好像嫉妒啦。 Like envy. 还有一些其他这个会造成教会里面分裂的这个问题啦。 And other issues that may lead to divisions in a church. 我们在人际的关系上一定要把它分清楚。 And we have to be very cautious in dealing with church. 要把他们除到教会以外。 And get rid of all these bad behaviors. 那我们信徒要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这个生活呢？ How do Christians live a correct a worthy life? 怎么样在这些一切的苦毒，我们怎么样能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行为做出来呢？ How do we have the correct compass to our behavior in the midst of all these problems? 那我们就要用恩慈来相待。 We have to have compassion. 我们保罗教导我们以恩慈来相待。 And we have to have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里面，保罗教导我们。 Colossians chapter 3 verse 12 to 13. 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Therefore, as God's chosen people, 你们是圣洁蒙爱的人, holy and dearly loved, 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and clothe yourselves with compassion, kindness, humility, gentleness, and patience.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中间有这个困难的时候, in other words, if we have problems, 都要互相的包容, we have to embrace and forgive one another. 也要互相的饶恕 and forgive one another. 那因为神耶稣基督他怎么样饶恕我们？ Because how does Jesus Christ forgive us? 我们也要饶恕别人。 And likewise, we forgive others. 所以这个恩慈的心是一定要有的。 The heart of compassion is a must. 这个恩慈的原文的发音是跟这个基督是同很类似的声音的。 The original translation, or the pronunciation of this of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is similar to Christ. 所以，换句话说，保罗要我们有这个耶稣基督的这种的样式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 Likewise, Paul urges us to have the likeness of Christ in treating other people. 保罗也告诉我们要有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And Paul said we have to have a heart of mercy and forgive one another. 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里面。 Book of Matthew, chapter 6, chapter 6, 14 to 15. 保罗说，这个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If you forgive others, Father will forgive you. If you don't forgive others, Father will not forgive you.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怜悯的心，我们是一定要有的。 We have to have this heart of forgiveness. 在新约里面，怜悯的这个字一共有十二次。 Forgiveness appears 12 times in the New Testament. 只有一次是讲到是天父的怜悯。 There's only once is Father forgiving you. 另外一次是讲到其他的人需要怜悯。 And the other is all the times are you forgiving other people. 其他的怜悯里面全部都是耶稣基督，他有一个怜悯的心来帮助人，来医治人，来这个赶鬼。 And all other forgivenesses are about Christ forgiving other people and driving out demons from other people. 所以怜悯是耶稣基督他有的最令人这种感激的这种的心。 Forgiveness is a worthy gift from Christ. 因为我们都是一群可怜的人。 Because we all need mercy. 那耶稣基督他就怜悯了我。 And God, Christ have mercy on us. 有一次在纽约的地铁上面，有一个父亲带两个孩子进到这个地铁车厢里面。 Once upon a time, a father in New York let his two sons into the New York subway. 那是在这个晚上的时候，他这个父亲坐在车子里面，就闭起眼睛，好像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And the father closed his eyes in the subway, oblivious to all the happenings around him. 这两个孩子就跟好像疯子一样在那边跑跑闹闹，又哭又叫。 And his two kids ran around in the subway. 那我们要知道这种情形是非常特殊的。 And this is very special. 因为在美国人的这个家庭当中，他们对他们的孩童是非常的有约束的。 In typical American families, they restrict their kids. 我在美国三十多年，我从来没有看过几个美国的小孩子，他们在饭店里面是满地乱跑的。 In my 30 years of living in this country, I've never seen an American family letting their kids run amok in a restaurant. 他们都是规规矩矩的坐，跟着他父母亲坐在一起，不管是坐这个 booth chair 或者是 high chair。 The kids are always sitting in a very orderly fashion with the parents in a restaurant. 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下来过，在地上满地乱跑。 From start to finish, the kids don't run around in the restaurant. 所以这两个孩子在车厢里面有这种的光景，整个车厢里面的人都受不了了。 So these two kids in the subway with the father's eyes closing, running around, all the passengers were surprised. 那这有几个乘客就跟他父亲就提醒他说：“你管束一下你的孩子吧。” And some passengers told the father, "You need to restrict your kids." 那这个先生，这个父亲就马上就睁开眼睛。 And the father opened his eyes. 才好像就是刚刚发现这种的情形。 As if this first time he discovered his kids are running. 他就非常的抱歉说：“对，实在对不起。” And he said, "I'm sorry." 我刚刚从医院里面。回来。 I just came from the hospital. 我妻子刚刚在一个钟头里面在医院里面过世了。 My wife died an hour ago. 所以我想我在这个车厢里面，我实在是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 So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when I was riding in the train. 那这些孩子，我想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约束他们自己。 And I don't know, and the kids don't know how to restrict themselves. 所以我们看到，当他把这个话一讲出来的时候 ，When the father said these things. 在车厢里面的人就会饶恕他们。 And the passengers forgive the father. 因为他们有怜悯的心。 Because they have heart of mercy. 知道这个父亲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光景。 And knowing the background of this father. 孩子虽然吵闹，他们也会稍微忍耐。 Even though the kids were disorderly, the passengers have patience. 所以在这种的情形之下 ，In these situations， 我们都要有一个怜悯的心 ，We have to have a heart of mercy， 来帮助 这些有需要的人。 To help those in need. 那保罗也告诉我们要彼此的饶恕。 And Paul said we have to forgive one another. 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二到三十五节里面有讲到一个故事。 And the book of Matthew, chapter 18, verse 22, there's a story. 耶稣基督他讲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王的仆人。 Story about the servant of a king. 他欠他王欠了一千万两银子。 The servant owed the king a huge sum of money. 这一千万两银子是一个天文数字。 It's an astronomical number. 如果想要还是不可能还的。 It's almost impossible to repay. 耶稣他用这个数字也是。等于就是 equivalent， 就是不能还的钱。 And Paul used, Jesus used this astronomical number to illustrate the point that the servant cannot possibly pay back. 但是呢，这个王有怜悯的心， but the, 免了他的债。 But the king has heart of mercy and forgive his debt. 但是想不到这个仆人一出来， but this servant after being forgiven， 他看到他的一个同伴在那里站着。 The servant saw one of his friends. 这个同伴欠他十块钱。 This friend owed this servant a lot of money. $10. 那这个仆人呢，就过去掐着他的脖子。 And the servant pointed his finger at his friend. 掐住他的脖子。 Grab his throat. 所以你赶快把我这个十块钱还给我。 Okay, pay me back the $10. 而且我要把你下到这个监里面去。 And otherwise, I'll put you in prison. 他的王免了他一千万两银子。 The king forgave him his astronomical debt. 但是呢，他欠别人欠他十两银子，他都不放过。 And he turned around and could not forgive his friend who owed him only $10. 所以这个不饶恕人的这个仆人。 This unforgiving servant. 这个王听到这个消息，就把他又抓回去，又关起来。 And when the king heard the story, he grabbed the servant and put him in and lock him up. 一直要等到债还完了才放他。 Until he repaid this astronomical figure, then he will let him out. 你想想看，一千万两银子他还得起吗 ？Can he repay this astronomical debt? 那就是一辈子被关在那里。 He'll be locked up for his whole life.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饶恕人的心。 We have to have a heart of forgiveness. 如果我们不饶恕人， if we cannot don't forgive, 那神饶恕我们的神。 Our father cannot forgive us. 他怎么会饶恕我们？ How can a forgiving father forgive us? 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 in today's sermon. 我们既然是已经得救的， We are saved. 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生命。 Therefore, we have to have a new life. 这个新的生命不但是在我们的心智上，我们要更换一新。 This new life not only we need a transformation in our heart and mind. 我们在行为上也要更新。 Likewise, our actions will have to be transformed. 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要有一个新的气息。 We have to have a new.Life in a church.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 Therefore, Paul said in the second book of Second Corinthians, chapter 4. 他说我们的身体虽然毁坏 ，even though our body decays, 我们的身体会渐渐老化的 ，our body will get old. 但是我们这个新的生命 ，but our new life, 在基督里面的新的生命 ，this new life in Christ 是一天一天可以提高的。 Gets newer and newer every day. 一天一天可以提升的。 Elevated every day. 一天一天也会新过一天。 And get renewed day by day. 永远不会这个朽坏。 It will never decay. 多么好的事情 ！It is good news. 让我们用一个追求的心来追求他。 Let's have a teachable heart to reach for this truth.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Let's pray.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福气，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Give us the blessings to be your sons. 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求你真是赐下一个饥渴慕义的心。 Please give us a heart to yearn for the truth. 求你的圣灵天天的来催促我们。 May your Holy Spirit move us. 让我们有一个在这个新造的生命上面能够成长。 So that we can grow in this new life. 能够被你所建造。 To be built up by you. 让我们真是一天过一天都有一个新的生命。 Let's have a new life renewed every day. 让我们亲近你的时候都有一个新的喜乐。 When we get intimate with you, we have new joy. 因为我们更深的能够认识你。 Because we can know you deeper. 我们感谢你。 We thank you. 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 Praise 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Amen.